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唐安黑白讲》。今集系我有我啦，其他得啦，另外仲有 我远君表妹， 系神秘嘅远君表妹啦，好神，我哋呢度好多神秘人嘅。咁啊，上集又讲到啊呢、這个啊远君表妹揾铺嘅故事，咁啊。啊点咧？咁啊，譬如我上次系讲到话你见到顶样啦，吓 系啦，好靓嗰间放弃咗啦， 啊好靓间唔开啦， 咁就后屘就喺翻屋企附近，真系附近啦， 嗯， 咁就揾到间，又系其实咧，我哋 target 嘅铺都希望可以住埋喺嗰度嘅，因为可以悭翻个租，吓，咁而家租呢度就可以住埋啦，咁所以屋企就唔需要再有苦苦声啦，因为。之前嗰间系啦， 已经搬嚟咗啦。 系啦，咁已经搬嚟咗啦。咁呢度租铺咧都系顶样嘅，咁就顶样金就唔讲啦。系啦，咁佢前一手，因为你陪我搵，咁前一手系， 总之平好多啦。 前一手系卖饮品嘅，同埋系即系有订飞镖咁，即系应该系饮啤酒嗰啲嘅，系啦。 嗯，类似小酒吧咁咯。 系啦。咁但佢前身好得意嘅，其實佢前身呢係開全日嘅，因為我哋呢條街嘛，成日都咁就都真係有好俾心機去留意，即係大家啲鋪頭點經營㗎， 喺度報住睇， 係有報㗎。咁佢之前係賣啲茶，烏龍茶，跟住又賣啲輕餐，即係輕食餐嘅，有啲實迷你型嘅漢堡啊、炸雞啊咁樣嘅。 其實我都幫襯過一次食意粉嘅， 哦， 有一次啫喎。 系啦，因为我都有帮衬过，因为都想支持一下，但系又系食物系有啲问题嘅，咁啊算啦， 麻麻啦，所以算啦。 咁跟住就慢慢佢真系都做唔住啦，见到佢，咁所以先至有机会即系顶样顶出嚟咯。咁顶样嘅过程就好奇怪嘅，因为咧上一手租客咧有点而系唔系好稀罕顶咁嘅，成日约亲睇铺咧就临时放飞机，又或者系揾唔到人，又或者系嗰一下当下话俾你听可唔可以改迟啲之类咁啦，咁就好多即系棘住，咁 即系约嚟约去约唔到， 系啊，咁啊棘一下，咁都最终都睇到几次嘅，即系入到铺睇过下嘅。咁都知道係混亂㗎啦，係超級無敵勁混亂啦，同埋超級無力勁污糟嘅。咁但係都 OK 啦，因為 suppose 你退租都會清走啲嘢㗎啦。 嗯， 係啦。咁殊不知係冇嘅，係。 咁呢個一間講啦，清唔清？我哋繼續講話，你揾又揾唔到人，咁結果拖幾耐先至最後約到業主簽約呢？即系倾掂同佢定 咗，成个月 噶 都， 即系睇啱开 三个星期多啲咯， 即系差唔多成个月啦。 系啊系啊，三个星期。 即系初期你睇啱，到到开始倾啦，倾定咗。 系见到业主啦，要差不多。 再搵埋业主啦，都成个月啦。 系啊， 拖拖搵人搵唔到啊。 系啊， 咁但系期间你已经大概都度咗啲嘢，大概做啲咩？即系度尺寸啊。 其实冇乜点度到噶，因为佢咧 成日都唔开铺俾你。 系啊，因为佢成日都唔开门噶，咁佢开门咧又有人喺度，咁、嗯、就真真正正度咧，其实系有一次，好似第一次机会，你今次唔度咧就，但系我过去嘅经验咧，就我都有睇其他铺咁啊，咁都即系佢都好欢迎你去睇，或者好欢迎你去问啊，或者解答你问题嘅。咁都即係好願意嘅，但係呢個就係、是、即係呢度係比較阻滯囉。 即係呢個好神奇啦，呢個上手嘅租客。 係啊。 所以咩人都會遇到嘅。 係啊。 就唔關咩香港台灣啊咁啊，咩人都會遇到。 係啊。 咁最後簽咗租約啦，咁、yes. 定咗个日期几时交吉啦，叫交屋啦，唔係交吉啦，交屋啦。 其实呢呢度有啲奇怪嘅，因为呢一般啊，我讲一般咋，房东呢都好愿意俾免租期嘅呢度，但可能係即係数一个星期与两个星期不等啦，咁、嗯、如果你开铺 正常都会有嘅。 係呀，如果你开铺有啲业主好好嘅，可能俾一个月添，咁但係呢个就真係睇返你当下个业主啦，但我係一日都冇嘅。咁后咪知道点解啦，就因为上一手呢係三个月冇交租，就攞个三个月嘅租呢抵押咗嗰个押金。咁但係签约同时咧，三口六面讲咗咧，上一手租客话会预早俾锁匙我哋，佢一边就清嘢啦，即系清理啦， 嗯、 另一边就俾我哋入去度尺寸去预备装修嘅事啦，咁， 最終咧，佢都係食言嘅，即係佢都係我哋係 冇提早俾個鎖匙你。 係啊，10月20日交吉咁啦，咁真係嗰唔係19日嚇，交鎖匙咁，佢真係當下19日先交，而裏面嘅嘢係完全未搬走曬，佢淨係搬咗我哋同意話即係唔需要嘅器材，就係嗰啲雪櫃啦。咁其他嘢係全部留曬喺度啦，雪櫃嗰啲食過嘅肉，即係食剩嘅肉物肉類咧都喺度啦。咁裏面嗰啲肉係臭咗啦。有打爛咗或者係雪爆咗嘅啤酒樽啦咁，咁之後我都影翻曬， 即乜都有， 係啊，跟住廚房就浸曬油啦。 哇，好驚嚇喎、 啊！係啊，我有時間 po 翻上網俾你哋睇下。 驚嚇度5星喎、 啊。係啊，咁就好似呢個爆渠咁啦。咁跟住我都有將呢啲相影低，就 reference 翻俾房東嘅。咁房東咧就會反問你咯，咪係反問我咯。咁你都頂嘅咁咯，咁所以我係冇出，我係答唔到嘴噶，係啦。咁之後都講翻一連串嘅問題啦。一連串嘅問題就係當我哋租咗就嘥咗一嚿錢啦，大約我諗20000蚊到啦，就係、是、清垃圾連同清潔，即係清簡單嘅清潔，咁、就先至真係可以入到去做嘢咯。嚇，咁就要搭嗰啲線啦。啲電嗰啲要再搭過啦，咁有漏水問題啦，咁又要去即係處理啦，咁咁喺呢個期間， 揾人整啦，全部都 係啊，咁就喺呢個期間咧，就收到管理處通知咧，就係話上手冇交電費、冇交水費，你要拆標啊，咁我哋就嗱嗱聲通知房東啦，房東咧係回答咧嘅回應咧就係你影咗啲單俾我，唔係影咗啲單。跟住俾上你哋俾上一手租客啦，咁係我哋喎、哦。咁但係其實唔應該係我哋去接觸咁啊，因為我哋根本係唔認識佢噶嘛，純粹係頂咗翻嚟就係咁啦。咁跟住之後就 呢、這個業主擺明係，即係房東擺明係不負責任啦。 係啊，咁跟住就跟住就即係好不愉快啦，因為我哋都唔知道喺呢邊咧有啲咩相關嘅部門我哋可以求助嘅，咁就唯有問身邊即係認識嘅在地人咁樣啦。咁佢都話係冇辦法嘅，因為咁唔好彩上一手租客同房東都唔係即係都係唔負責任啦，即係都係唔係好人啦，直接講。咁所以嗰個中間個風險就全部我哋孭曬啦。咁跟住，但系就話俾房東聽會拆標咧，佢就比較緊張啲，因為拆標咧佢都麻煩嘅，因為佢真係都要嚟再親自辦理，因為佢本身就唔喺台中居住嘅。咁就我唔知道佢有冇去追上一手房客去交繳呢啲費啦。咁啊，如是者冇理到咧，因為我哋冇再收到其他通知。咁就喺上個月尾，係上個月尾再收到， 即係11月尾， 下11月尾係啦。再收到通知就話都係仲未繳費，就會停電啊之類咁，咁就到今個月初，即係10月初就真係收到將 cut 電嘅即係知會通知書，就話1月19日就會停電嘅啦咁。就咁就因為咁啦，咁我哋就再同房東講啦。咁因為我哋咧問咗好多在地人咧，佢哋話個做法咧就係你哋交咗先，喺房租度扣翻，因為咁係比較合理嘅、因為 正常都 係 咁啊， 嚇唔係我哋責任啊。咁但系房东就话唔可以咯，系啦，咁就因为佢话唔可以，咁啊房租就要照交啦。咁但系就 先讲衰，都话唔系好人咯。 系啊，咁我就即系当然同佢讲翻，即系我哋好困扰啦，因为呢件事，因为如果真系停电嘅话咧，即系大家都会好麻烦，因为你都好麻烦。 唔使做啦，停电。 系啊，咁亦都知道一样嘢就系你冇得追讨噶，系啊，即系你都系冇得追讨嘅，好难追讨嘅。你追佢咪拖咯，因为都知道系咩人啦已经。咁但系就我哋交完租，跟住再同佢讲话，即系咁样落去真系唔系办法咯。咁又好好彩、哦，突然间喺呢个 Boxing Day 26日嘅日子，房东竟然就 send 咗嗰个上一手房客交咗电费嗰、那个收据俾我哋，咁我哋就放下心头大石啦。 哦 ，Boxing Day 嗰日好热、哦， 但系都折腾咗2个月咯，我想 讲。好，咁啊呢啲即系咁啱啦，遇人不熟呢阵时好难讲啦。咁啊撇开房东嗰边咧，咁你搞一个铺头又遇到啲咩问题啊？有冇其他嘢啊？例如 執屋啦，又或者兩皮嘢去清嗰間屋，好似仲有好多驚嚇嘢喎。清完之後， 好得意啊！真係巧打意噶，佢哋咧喺個天花板上面咧收好多嘢噶，例如係之前遺留落嚟嘅冷氣機嘅封口啦，即係一塊塊葉嗰啲膠嗰啲啦。冷氣機嘅管啦，即係一嚿好大嚿肥嘟嘟嗰啲金屬，好似我哋嗰個抽油煙機嗰條喉嗰啲喉管啦。跟住就，唉，總之就周圍都係好多好神奇嘅。 仲有啲小強喎、 啊，小強就一定有嘅。 唔係有張台入面有啲小強做屋企咩 ？Yes， 嗰個咧係一個工作台，即係我哋廚房裏面用嗰啲鐵嗰啲工作台啦，咪四隻腳有條管嚟噶嘛。咁因為我同我老公咧都有潔癖嘅，咁收即係雖然係俾咗錢清嘅垃圾，同埋有姨姨嚟打掃過，但係嗰啲係最基本嘅打掃啫嘛。咁真係要洗曬裏面仲用得嘅台凳嗰啲咧，都係要靠自己嘅。咁啊，洗嗰張台嘅時候咧，咁裏面嗰幾條管咧係住滿咗小強噶。好在，好在呢、這個工作唔係我負責，又好在阿謝生唔係我老公咧。是不是很怕昆虫的 不是。 但是他都说很毛咯。 哦我明白这些场景的我在香港都试过。 不是吧 哎香港哎不要说两间屋都成屋都小强的。我住埋啲舊樓， 哦、好啦，好驚嚇。 嗰陣時一翻到屋企，第一個動作做咩呢就係、是、殺小強。 唔 係 啩？ 係啊，係以十隻計噶，唔係三兩隻啊。總之翻親屋企，第一個動作就係殺小強。嗰陣時放工翻 嚟，你要買隻殺蟲。 喺西環住嗰陣啊， 好得人 驚。嗱咁啊，唔好講嗰啲啦。咁啊，咁開始搞啦。咁啊，譬如就開始揾入料啊，簡單裝修，即係簡單執執啦。咁、你都稍微執過下噶嘛，咁都係去有啲去下啲咩啊，而家啊嗰啲執下啲嘢啦，跟住落入料咧， 盡量都 DIY 嘅就 DIY， 因為慳錢嘛。入貨咧就都係 揾啲朋友介紹， 係啦，係朋友介紹嘅。 咁啊。咁啊，順利好多啦，有朋友介紹啦。 係啊，朋友真係好緊要 嘅。係啊，咁啊，我都幫我啲忙嘅。 係啊，介紹下裝修咯，播差好遠啊。因為咧，依度咧裝修其實出咗名咧係慢嘅，咁咧報價又慢嘅，咁但係就 我 friend 梗係唔會慢啦。 咁真係好快，因為蕭先生好人嘅，即係開 咁快開埋名， 快啊嘛，講重點。蕭先生好好人，咁佢就問你哋幾時要開啊？咁我哋話希望可以係11月中就開啦。咁其實佢得個零禮拜時間嘅，就我冇記錯。但佢真係鬥到俾你， 真係趕出嚟。 咁當然啦，有啲執漏嘅咧，佢之後先慢慢嚟，即係幫我哋做啦。但係佢真係開到俾你開到檔先咯。 佢連你個漏水工程都俾你搞埋啊嘛！ 超搞笑㗎呢、這個話說咧，總之買一個渠管啦。是一个倒 V 的装置，咁点样可以去水呢？呢啲咪就係聚财咋嘛，就係聚咗啲水兼且咪就係漏水囉。跟住萧先生讲咗一句，嘩呢一个天才先諗到 㗎。积埋㗎嘛，凑下水嘛，咁咪搭下水囉。 係呀，咁所以就嗰个管又改咗啦。咁其他其实本身嗰个房，即係嗰个屋里面都好多甩漏嘅。系啊，咁就都系靠即系装修啊，萧生即系做水电嘅，帮我哋即系搞翻掂咯。跟住咧就个单位系冇天然气啦，好神奇噶。咁但系咧之前揾过两间报价，都系装修嘅，咁都话即系我哋需要天然气咁。咁跟住佢都话冇、啊，你冇配管，即系冇呢根本见唔到嗰个 gas 嗰个喉管、啊，做唔到。竟然 即系香港煤气公司咁话。管去唔到你个铺头嗰度咁解咯， 系，但竟然咧，竟然萧先生揾到啊，跟住咧仲揾到做天然气嗰啲管，即系驳，即系佢哋叫配管啦，即系其实帮你驳一条啦，竟然系成功咁样喺我哋个铺度用到天然气咯，因为咧其实用唔到都有另外解决办法嘅，就系、是、用佢桶装嘅 gas。但系呢个 即香港叫石油气咯，石油管咯。 咁一来就我哋自己觉得就唔方便啦，占地方啦，同埋其实都危险嘅。 危险噶。 系啦，咁但系而家就真系好咗好，真系拍晒手咯。 嗯， 梗系揾地头好啦。我记得我呢位老友，我介绍过俾某啲谷友嘅，得混吉嘅，最后都唔帮衬佢，嘥咗我老友啲时间。 哦，咁我好唔同，我仲同你讲咗好多句多谢。 你碌咗卡，你都唔去用，有冇搞错啊？ 好多个多谢，因为真系帮到忙咯。系啊。 如果唔系，我都识咗佢十年噶啦，呢个老友。 因为其实后屘佢嚟帮我哋做装修啦，跟住我哋呢度一立都系有好多食店噶嘛，即系好多铺头。其实咧，好多铺头都系揾佢噶。 系啊，全部都识佢。 系啊，即系好多，跟住都话啊，原来你都系揾佢啊。咁我系啊，朋友介绍咁。咁所以哇，萧先生真系顶呱呱。 噶啦，唔系好嘢都唔敢介绍啦。我忘记得我介绍啲乜乜乜乜嘅嘢俾人哋就好啊好啊，攞嚟价价咁吓，攞我啲 friend 嚟同你格价，唔玩嘢啊！所以在自此之后，基本上冇乜点介绍，即系啲两三年前发生噶啦，我已经冇乜介绍。咁阿远君妹妹特别嘅，第一佢又同我合作生意啦，第二大家又倾得埋，都即系话 friend 咗啦。而家咁，所以我为介绍俾佢，如果唔系唔扫佢噶。即系如果系个其他人就唔收佢嘅，咁当然你第日有机会揾到我嘅，大家倾得埋，我都会要帮手都帮手嘅。不过就会尊重翻我介绍嘅朋友咁咯。咁啊开张啦，咁啊最后问埋少少，今集加少少时啦，讲埋几句啦。咁咗11月中开幕啦，叫做，咁咗个零月啦，叫做。生意如何啊？ 哎呀，生意好难啊！咁预期中嘅，冇可能系即系一下就嘣一声。我哋又唔系有豪装，即系所有嘢真系尽量用翻本身原有嘅，再自己加啲手作嘢嘅装饰上去啦。咁就同埋又买单一食品啦，真系净系买拉面咯，即系日式嘅叉烧拉面，只不过系唔同汤头，即系唔同味道啦。咁呢段時間都仲係要摸索一下，但係暫時都覺得係安慰嘅呢，就係都好多翻頭客啦已經。咁啲翻頭客都會覺得 即係幫襯我再嚟呀。 係呀，即係 我咪翻頭客之一囉。 係呀，多謝你。超多謝添，因為你平時我都知道你唔係好好面，你好煩多啲嘅。都即係都會嚟幫襯，都會嚟支持啦，真係。咁就因為其實我哋同區呢都有幾間拉麵店嘅，其實我哋後街已經加有一間好近，不過我哋都有問到客人啲意見，咁後面嗰間呢就比較做即係實惠啲嘅，真係平價啲，就真係食得飽，但係佢哋就話個湯就偏重味，即係偏鹹啦咁。咁我哋呢就即係我冇去研究人哋個湯點煮啦，但我哋係真係用豬大骨啊、雞啊、雞腳啊去熬湯嘅，同埋菜。咁所以佢哋就好多係家庭客呢，啲媽咪或者爹哋就好開心，就哎呀阿女或者阿仔佢自己食曬一碗，平時就可能食剩就媽咪爹哋食。咁佢哋就覺得最開心嘅就係小朋友食曬，同埋佢哋知道係冇味素，即係佢哋冇我哋冇放味精咯。 我啲仔都食得好開心嘅，都係咁食咁食嘅，多謝佢哋啦，唔係我。 係啊，咁最近我覺得最緊要就係一開始做到呢個效果，我都已經覺得係都交咗功課㗎啦。咁其他嘢就慢慢嚟啦。 好啊，咁啊，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咁啊，以後啊，遠君寶貝都會我哋主持之一㗎啦，耐唔耐捉佢過嚟傾下， 再分享啦， 分享下其他嘢，其實就大把嘢可以講嘅。咁即係佢哋同我講嘅幾十年又唔同啊嘛，經驗係咯，咁啊。今集到此为止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